给这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吆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找堂会。 这个听相声啊，那哎很容易，可是说相声啊就没那么轻松了。要是想创作一段相声嘛，那就更不容易了，要得呀找。 先生啊，你是不是吴兆南呢？ 哎，不错，我是吴兆南呢。 那好极了啊，俺找你来了。 这位说话怎么这味儿啊？哦，您找我有事吗？ 俺找你到俺们那儿去说去。 哦，您是找堂会来了？ 对呀，你们这一伙子人能有多少了？ 哎呦，那可多可少啊，两三个人也可以，二三十人也可以。 越多越热闹越好。 哟，那照三十人呢，那给您来个大堂会。 到俺们那里呢，连说带唱一百天得要多少钱呢？ 哎呦，别忙，一百天呢？ 哎，对，一百天。 您等一会儿啊，别忙。哎呀，一个人每天按3000块钱算吧，一百天一个人就得30万，十个人300万，我们去30个人呢。这样吧，您就给900万块钱吧。 你说什么900万呢？ 哎，你咬什么牙瞪什么眼呢你？ 我们那个买卖才值300万，要个堂会900万。你简直是土匪，你绑票啊你。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我哪给你弄这么多钱去？ 哎，您要的日子多呀，一百天这钱不算多呀。 啊，一百天就要这么多的钱呢？ 是一百天可3多月呢。 什么一百天呢？就是一百天呢。 一百天不就是俩50天吗？ 俩50天做嘛呀，它是一百天呢。 怎么个一百天呢？ 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哎呦，就一个白天啊。 一百天。 我听着还是一百天。 你们要多少钱吧？ 那好说，一个半天不是？您就给10万块钱得了。 好，多少钱？10万。我给你10万。 哎， 可是俺们不管接送。 那没关系，我们自个儿去。 那就说定了。 行了， 咱们不管路费。 那您放心吧，您把地址告诉我们在哪儿吧。 重庆。 我去不了 啊， 10万块钱上重庆啊，30多人连机票钱都不够。 坐飞机怎么啊？ 四川重庆不坐飞机怎么去啊？ 上四川怎么啊？ 你不是说重庆吗？ 重庆南路啊。 嗨，你有话怎么不一块儿说出来呀？ 在重庆南路办事。 办什么事啊？ 红事。 哦，红事不用说，娶媳妇儿。 那叫喜事，我们这是红事。 那什么红事啊？ 着火。 着火叫红事、 啊、 那要冒烟呢 那就是黑事了。 没听见。 告诉你说是红事。 您说到底是什么事吧？ 给小孩子办满月。 哦，办满月。好、那哪天的日子呀？ 日子不忙。 哎，别不忙啊，咱们定好了省得到时候耽误事不是？ 哎呀，告诉你不忙就是不忙嘛。 怎么呢？ 你知道那小孩子他什么时候养活下来呀、啊？ 哎，哦，还没生呢，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哎，等到养活下来那就来不及了。 哎，怎么会来不及呢？养活下来不还得等1个月呢吗？ 哪有1个月呀？ 啊， 要是今天养活下来，明天一天，后天一天，这就到了吗？ 1天、2天、3天，嗨，您弄拧了，这不叫满月，这叫喜三。 对，接三。 什么接三？喜三。 喜三。喜三，你们先去 啊。 到了满月，俺们还找你们。 哎呦，那太好了，谢谢 啊。 那您先告诉我们这个喜三的日子。 这个日子不忙。 耶，怎么又不忙啊？ 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啊， 他哪一天养活谁知道呢？ 哦，是刚才说过了。 嗯， 那咱们就盼着吧，咱们快点养吧。 也别光盼着养活小孩啊。 啊，那我们盼什么呀？ 你得先盼着小孩子他妈结了婚呢。 姑娘还没出嫁呢。 你就等着吧。 我等什么呀？哦，等他结了婚，那要是不养活呢，我们不是白等了吗？ 白等不了啊。 什么？ 姑娘出门子也得请你们去热闹热闹啊。 哦，闹了半天是聘闺女。 嗯， 那您给日子吧。 嗯， 哦，又是不忙 啊？不，这一回可忙了。 怎么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姑娘呢可也老大不小的了。 哦，都20多了， 9岁了。 刚9岁啊。等不了。 谁让你等了？ 有9岁就嫁人的吗？ 她婆家要移民加拿大。 什么加拿大呀？您说的是外国加拿大吧？ 哎，对对对对对，加拿大。 嗯， 去过去呢，先团圆着 啊， 一块儿办手续出国。 哦，这是童养媳呀。 哎，你管他童养媳妇也好，团圆媳妇也好， 嗯嗯， 反正找你们上堂会不就完了吗？ 哦，对，我们不管那个。那么，请问您这个姑娘出阁是哪一天吧？ 日子不忙。 怎么是又不忙了？ 今儿个，哎，今儿个是礼拜几了？ 是礼拜5啊。 你吃多了？ 怎么了？ 怎么糊涂了？ 我怎么糊涂了？ 今天怎么是礼拜五呢？ 啊， 昨天是礼拜四。哦，对了，今天是礼拜五。 咱们俩谁糊涂了？ 我糊涂了。 没关系了。今儿的日子吧，您说吧。 你等一等，我算一算啊。 哎哎哎， 今天， 哎， 昨天，前天，大前天，大前天。 哎，您怎么往回了说？ 那怎么？哦， 往下说。 哦，是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后天， 您到底是礼拜几吧？您说。 别忙，别忙。 嗯， 哎呀，你不要搅和，你把我都搅乱了。 哎，是。好，您慢慢算。 今天是礼拜五， 礼拜五。 明天是礼拜六， 对。 后天是礼拜七。 不，礼拜日，礼拜天。 礼拜日。 哎哎。 大后天是礼拜一。 哎，吓我一跳你。 礼拜二。 礼拜二 中午你们去啊，一晌午。 咱甭啰嗦，一言为定啊。 好， 一言为定。 回见。 一言。 哎，我那个什么。 您不要，您甭找了，没戴帽子来，我看我知道。 好。 哎，不送了啊。可走了，这位这怎么这么烦呢？哎呦，他来100天一白天都说不清楚。 哎，先生。 哎，呦，怎么又回来了？ 你说什么时候去来着？ 哎，我记清楚了吧，礼拜二中午12点。 哎，不中。 误不了。 哦，不行 啊， 那时候正忙着娶亲呢 啊， 又忙着吃饭，你们去了也说不成也唱不成吗？ 哎呦，对呀，那怎么办呢？ 你们下午2点去吧。 那也好啊。 嗯， 那行，那我反正没告诉他们了，下午2点就2点 了。那我走了啊。 说准了， 走了， 2点准到，您放心吧。 哎，不，那什么，两点不行。 怎么又不行了？怎么 乱乱腾腾的，谁有功夫听相声呢？ 嗯，这话也对。那您说几点吧？ 4点吧。 啊， 往后推。 嗯， 人们都坐稳了好听嘛，是吧？ 4点。 哎， 那4点就4点吧。 那个4点要是不行的就改6点。 我们没说什么呀。6点不又吃晚饭的时候了吗？ 那就往后错嘛，8点。 那好了，8点一准了，我就发通告了。8点就8点， 晚点也没关系啊。8点不行，9点那10点、11点、12点。 嗨，12点那可太晚了吧？那个， 嗯，你要嫌晚了，那就干脆别去了。 别介，我们不嫌晚，我们不怕晚呢。 我看你去了也没有用了。 怎么会没用了？ 这姑娘死了， 死了。这不是起哄吗？死了还找我们干什么呀？ 死了你也得去呀。 我们去干什么呀？ 你去给姑娘打分儿去啊。 走。 你干嘛推我了？ 你走吧，远点。哪是找堂会，纯粹拿我们来打哈哈开心来了吗？ 哎呀，你找什么急了？哎，我可不知道你是这个脾气啊。 怎么了？ 你这是什么买卖生意呢？ 啊，说来说去合着还是我们不对呀。 不是，我不是好开个玩笑吗？ 别这么开玩笑，我们呢指着这个吃饭呢。 吃饭。 嗯。 那好办呢 啊！ 明天你去我们那里去说嘛， 啊， 来一档子连说带唱，不但多给钱，还管你们吃饭呢。 嘿，还管饭。 哎， 那好，那我就通知他们了啊。 好， 哎，我整个都忘了问了，您那个堂会在哪儿啊？ 啊，离这儿不远，出了门啊，往北走 啊， 就在大街上有个9间门帘、3层楼房的大买卖，那就是我们的。 哦，就那个。 百货大商店， 豆腐大公司， 卖豆腐也出来公司了。 怎么不准开啊？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 你们到那里上堂会，庆祝公司成立3周年 啊！ 招待顾客，慰劳员工，一场10万块， 哎， 还管你们的吃啊！ 好好好，那么请问您给我们吃什么呀？ 吃席呀！ 哦，吃席，10个人一桌， 不，4个人一领。 啊啊，炕席呀、啊！ 哎，不够，那儿还有草帘子。 别说了， 哎、吃酒席。 哎，净开玩笑，有酒吗？ 10个人一桌，每一桌2两酒。 呦呦，才2两啊！ 你嫌少啊？ 啊， 那没关系啊、嗯，我们还没有往里边兑水呢。 兑水呀、啊？ 不是，你们喝的晕头转向的，脸红脖子粗的，那怎么表演呢？ 哎，对，那倒是。 是吧？ 不喝酒了，不喝，吃席吧。 那、 您说说。都有什么菜呀、啊？ 给你们准备了是4盘5碗，还有一个大抢盘，够吃的吧？ 咦，可不少。 嗯， 您先说说这4盘，头一盘是什么？ 啊，头一盘就好啊，是通身阳气的。 哦，秘制果藕吧？ 小葱拌豆腐。 哦，一清二白。 嗯， 二盘呢？ 绿晶晶的。 哦，芥末芹菜、 韭菜花拌豆腐。 好好好，我就跟头一盘雷同了。哎，那个3盘呢？ 保你满意。 那 夹一筷子吃到嘴里呀、啊嗯，是嘎吱嘎吱山响的。 啊、哦，甭问了，凉拌海蜇、 萝卜皮拌豆腐。 哎、这4盘呢？ 吃到嘴里呀、啊，辣酥酥的。 宫保鸡丁。 辣椒酱拌豆腐 哟，怎么4盘全是豆腐？ 喂，你找什么鸡呀、 啊？啊， 这是鸭桌碟儿啊。 哦，鸭桌碟儿也不能净吃豆腐啊。 4盘不好没关系 啊， 咱们还有5碗嘞。 对，这5碗一定错不了。 嗯， 这第一碗是 可好了， 哎， 通通是白的，又白又嫩， 江米鸭子， 白水煮豆腐， 又是豆腐。 哎，你吃这第二碗呢？ 好，二碗是什么？ 啊，碧绿碧绿的，你得拿那个条羹啊咬着吃。 哦，翡翠羹， 菠菜熬豆腐。 哎、那3碗呢？ 端上来呀、啊，上边黄澄澄的一层油啊， 嗯，黄焖鸭块， 油炸素豆腐。 他给过了油了，您说第4碗吧？ 有红有白有油汤，全都烩到一块儿了。 烩十斤 猪血烩豆腐， 嘿，没什么指望了。 哎，这5碗啊，第5碗上可就上了海味了。 哦，红烧海参、 虾米屁股肚豆腐。 哎呦，净吃豆腐，吃完了我腿都软了。 哎，要解馋，你吃那大抢盘呢？ 大抢盘甭问。还是豆腐 没有了 啊！ 再有豆腐你别吃，按手法。 那是什么呢？ 咱们先说说这个做法。 好， 这道菜呀、啊，要是先吃先做，那可来不及。 哦，挺费事。 头天呢得上市，把挑货买来 啊， 5-6斤一块的呀，得买它好几十块。 是请客嘛？ 买回来搁到大柴锅里 啊， 倒上2挑子水， 嗯， 烧着了锯末 啊，豆腐房都烧锯末， 一拉那个风箱。呼哒哒，呼哒哒，就听那锅里咕嘟嘟，咕嘟嘟，呼哒哒，呼哒哒，咕嘟嘟，咕嘟嘟。得炖它半天的功夫，把它咕秋熟肉。 哦，这时候短了，煮不透。 对，用钩子呢把它打出来， 哎， 搁到案板上，到外边呢让那个风那么一吹， 嗯、 外皮都凉了、 嗯。 哎，可是里边呢还温乎着。 嗯， 这再把它打进来，拿刀子切。 哦，切薄了。 哎，切了片，片了切，片了切，切了片，一片一片切得了，全都码在大墙盘里。 对，美食勿需美器， 端到桌子上往中间一放， 那就吃。吃吧， 哎，你忙什么呀？ 做得了不吃，让我们看呐。 没有佐料，你吃着它不是个味儿啊。 对，都什么佐料啊？ 有酸菜末、韭菜末、卤虾油、辣子油、白酱油的大蒜瓣。 哦，拿筷子夹着吃。 夹是夹不上来了， 太烂糊了。 对了，你得放到碟子里头扒拉着吃啊。 白煮肉、 豆腐渣。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魏龙豪先生啊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找堂会》。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传统相声小段《劝架》。 在过去啊，生活比较困难， 哎、嗯， 这日子过得清苦，两口子吵架这是常有的事儿。 是啊，贫贱夫妻百事哀嘛。 现在呢，生活非常安逸，日子呢过得也挺富裕。哎，这两口子还是时常拌嘴， 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那是 吃饱了撑的。 是啊，嗯， 其实这两口子吵嘴呀、啊， 嗯， 也就是三言五语。 是啊，街坊邻居一劝呢、啊，哎，那就拉倒了。 这劝架呀、啊，我告诉您呢， 嗯， 也是一门学问呢。 是吗？ 哎，必须得会劝呢、啊，这还得有技巧。 哦，这还有技巧 啊！人家两口子吵架，男的要过去劝呢、啊， 嗯， 得向着那男的 啊； 女的要是过去劝呢，得向着那女的。 哦， 比方这么说啊， 啊， 邻居两口子吵起来了， 嗯， 街坊王太太过去给劝劝。 那他怎么劝呢？ 哟，张太太，什么事儿？你们怎么又吵起来着？ 嗯， 说着说着到屋里了 啊， 人家两口子那儿正吵呢。 嗯， 这王太太说了， 嗯， 怎么了，张先生？又跟您太太嚷嚷上了。 嗯， 哎呦，真是的，张太太还要怎么着吗？ 嗯， 您在外头忙一天了，张太太在家里人家也没闲着， 是 做菜做饭洗洗涮涮，哪样不是人家张太太呀？ 哎， 再说了，你看这仨孩子多干净多规矩呀、啊、 嗯， 不是我说你呀、啊、您呀一个月才赚多少钱呢、啊、 嗯， 张太太人家省吃俭用把家弄成这个样，这就叫不容易了。 对， 怎么您天天回来还吵吵闹闹的，有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吗？啊，得了得了，张太太你也别生气了啊、 嗯、 其实那这个张先生呢也就是这么个脾气，吵过呢就算了、 嗯、 张太太走，你到我那屋里去坐会儿， 嗯， 消消气儿再回来。 嗯， 您听怎么样，这女的劝架必须得向着女的。 哦哦，得派这男人的不是。 对， 那男的劝架又怎么得向着男的呢？ 哎，我再给您瞧瞧吧。 好， 街坊两口子吵起来了， 嗯， 王先生过去劝了。 啊、 哦、啊，什么事儿啊，怎么又吵起来了？怎么了，张先生？跟谁呀、啊、啊，哦，跟太太呀。哎，要说张太太也真是啊，你像张先生这样就算不错了。 嗯， 舍不得吃又舍不得穿，一天到晚奔波劳碌的，为的谁呢？还不就是为的你们娘几个吗？ 嗯， 累了一天了，回到家里头来，您不安慰他，谁安慰他呢？啊，得了，张先生，你太太也不容易，在家里人家也没闲着，也是一天忙到晚的。你别生气了啊，到我那儿去坐会儿啊。哎，对了，朋友从金门那给我带回一瓶金门城高来，咱们哥俩小酌一番啊，划两拳，走走走，到我那儿去。您说对不对？ 哎，对，哎，要说说这个女人的不是。 是啊， 对。劝架是得这么劝， 但是劝架的时候呢，男的必须得向着男的，不能偏向女的，女的呢一定得向着女的，也不能偏向男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违反了这个原则，这个架不但劝不开，说不定还会打起来。 那至于吗？ 您比方说吧、 啊、 邻居两口子吵起来了 啊， 王太太过去了，进门啊就帮着那男的说话 啊， 哟，张先生，您跟谁吵起来了？甭说呀，要是跟您太太吧，哎呦喂，你干嘛跟她一般见识啊？您在外头都累了一天了，回来还看着顺眼呢，您就在屋里待会儿；看着不顺眼呢，附近咖啡馆啊、酒廊啊，哪儿不能去坐坐呀？饭菜上跟她怄这么大的气吗？ 这像话吗？这个 真是的，您看她呀，一天到晚待在家里都干了什么了啊？这饭也不做，衣裳也不洗，成天都跟录影带飙上了。您看看您这俩孩子啊，脏的都成泥袋了，是不是打算加入丐帮啊？啊，张太太，不是我说你呀、啊，你能嫁给张先生，这是八辈子修来的，你还要怎么样呢？你别不知足了。得了，张先生，你别生气了，走，咱们看电影去。 啊， 这家要是这么劝法儿， 那非打起来不可。 是同样的嘛，啊，男的劝架也不能向着女的。 哦哦哦， 街坊两口子吵起来了，王先生听见了，过去了。哎，张太太，怎么了？又跟谁怄气呀、啊？进了屋，冲着人家张太太，你这是干嘛呢？你身体又不好，你这是跟谁嘛？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转身冲着张先生， 嗯， 哦，哎，你也回来了，你回来干嘛？ 废话，人家在家嘛，人家不回来。 嘿。您可倒好啊，成年累月不回家，一回家就吵啊！ 这叫什么话呀？这个 张先生，不是我说您呢，像张太太这样的人，你哪儿找去啊？能洗能涮，做菜做饭，你怎么还不知足呢？啊，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边，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敲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巧嘴媒婆》。 哎，啊，你结过婚吗？ 结过了。孩子都四个了。 哦，一回就生四个孩子。 不，四回。 哦，结四回婚了。 嗨，什么呀，就结过一回婚，前后生了四个孩子了。 行了，甭解释了，明白了。你这太太是恋上的吗？ 什么？ 是自由恋爱的吗？ 不是。 哦，那你们是怎么鼓捣到一块儿去的？ 不是，什么叫鼓捣啊？ 怎么凑合到一块儿的吧？ 这我听你这话都别扭。 那你们两个是？ 行了，你也别乱加名词了。 说 我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哦，那行礼的时候是文明结婚吗？ 不是。 哦，是野蛮结婚。 哎，什么呀？是坐大红轿子，大锣大鼓，就是婚礼拜堂成亲的。 哦，没有那个扬鼓扬号。 没有，你说的那是文明结婚。 哦，你们用的是八抬大轿啊。 对了，我穿的是长袍马褂吗？ 哦，新娘子穿的是那个凤冠霞帔 啊。可不是吗？ 现在跟以前那会儿可不一样喽。 是啊，如今讲究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嘛。 而且举行婚礼的花样也是千奇百怪呀。 对， 什么样的形式都有，标新立异呀。 是啊，随心所欲，想怎么结就怎么结。 有在轮船上结的，火车上结的， 对， 飞机上结的，跳伞结的，爬山结的，游泳结的。 那是他们共同的爱好，要不然就是工作上的关系。 哦，那要是在他们两人都在这个殡仪馆工作呢？ 那他们不能在那儿行礼您呢。 从前那会儿的婚姻呢是包办式的 啊， 讲究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对，由父母给做主， 还得由媒人给说和。 是啊。 哎呦，那个媒婆的那个嘴那可能说了。 是是是，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啊， 死人都能让他给说翻了身 啊。 张家长啊，李家短，撒蛤蟆五眼。 怎么五眼呢？六啊。 有一个蛤蟆是一只眼。媒婆的嘴天花乱坠，能说的你啊点头咂嘴的。 能说。 看怎么了？ 能说。 一天到晚那满世界串悠，就凭他那两片的嘴皮子，到时候是有吃有喝啊。 是啊， 真要给说成了呢，那还不白说呀。 哦，这还有好处 按我们北方的规矩说，停等之后得送给媒人四对猪腿、四对羊腿，把媒婆一个一个的吃的肥头大耳的。 哦，谢话媒婆。哎，干嘛非得一定要送猪腿跟羊腿呢？ 当媒人的说和亲事，他得两头跑啊！ 啊， 来回这么一跑，把腿都跑细了。送他猪腿、羊腿，让他吃哪儿补哪儿。哦， 吃腿就能补腿啊？ 哎哎哎， 那要给他尾巴吃呢？ 啊，他没尾巴。这当媒婆的没有不骗人的。 哦，他怎么骗人呢？ 他要是拿了谁的钱呢，就帮着谁骗人。 哦，男方要是给俩钱儿，他就骗女的。 对，女家要是给点好处，他就骗男家。 呀，他您怎么那么清楚这些个呢？ 那我小时候我们家的街坊，就是位媒婆嘛。 哦，逢这事儿都出在他们的邻居那儿。 他姓孙 啊， 叫孙梅。 嘿， 大伙儿都叫他酸梅。能说会道。 说吧，这外号好极了，说多了不可。 他那两片子嘴啊 啊， 跟小刀子似的，伶牙俐齿，带钩的舌头信子。 好嘛， 我们那儿有个大财主老太太，60来岁，跟前没儿子，就一个闺女。这姑娘26岁了，还没嫁出去呢。 怎么呢？ 这姑娘啊，要是把手搁在鼻子底下，您瞧，180分的人才。 那这手要抬开拿下来呢？ 豁嘴唇，可是老太太还当心尖宝贝呢。 那就这么一个吗？ 给说主啊，头一样得年纪相当，其次这相貌得好。 哦， 有一点毛病啊，他还不给。 您瞧，喂，这条件还挺苛的。 让媒婆给说去，说停当了啊，谢和媒婆一所四合房，外加100块现大洋。 嚯，这是重赏啊。 这媒婆贪图这个呀， 啊， 他就啊满世界给说和去。 说成了吗？ 跟谁说谁摇头，说了半年了没一个成的。正巧有一个小伙子也让这媒婆给说门子亲事 啊， 说停当了也有重赏。 有没有什么附带条件呢？ 有，这小伙儿要这女的长得漂亮，十全十美，有点缺陷的不要。 哦，哎，他要人家女的漂亮，他长得怎么样啊？ 这小伙儿啊，这个头挺好， 哦， 挺魁伟 啊。 不过他自个儿呢也有点缺陷。 他有什么残疾啊？ 他没鼻子。 啊， 不，这个媒婆一想啊，男女两家的钱呢他全想赚。 哦，要给他们俩撮合撮合。 这一头呢是有残疾的不给， 哎， 那一头呢是有残疾的不要。可是这媒婆两边这么一撮合，这马亲事结果呀 吹了， 说停当了 啊， 成了。要不怎么管媒婆叫撮合山呢？ 哦，俩山他都能给捏到一块儿去啊。 说成了不说呀，他还得摆这一男一女的残疾，这豁蠢子跟没鼻子一块儿说到里头。 那干嘛呀？ 哎，不说到里头瞒着盖着不成啊，他要负责任呢。 哎，对，哎，那一揭出来不就露兜了吗？ 怎么会呢？他说的有技巧啊。 哎，他跟那男的是怎么说的？ 哟，大爷，这门亲事啊要是说停当了 啊， 后半辈子您什么也甭干了，您娶这位大奶奶呀，嘿，娘家老太太跟前，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位姑娘。 哦， 将来这份财产呐，归您承受了。那银号存的那钱的利息一个月您都花不完。 哦， 40%都有房产，那不用说了 啊， 就这姑娘她本人的存性 啊， 您那3辈子5辈子都花不完呐。 这是利诱啊，这是。 我告诉你，她6个金山呢，那我都不爱 啊。 我们家别的没有，就是有钱。别看我这儿不怎么样啊，这姑娘只要有一点毛病，不要，你可千万给我说到里头啊。 他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他没鼻子吗？ 我这是。 哟，大爷，要不要的在你呀，我瞧着都好，要是瞒你呀，将来那不落埋怨吗？ 是啊， 这姑娘啊 别的毛病没有 哦， 就有一样，他嘴不好 哟。告诉他了 啊，可是这男的会错了意了。 他怎么想的呢？ 他以为这姑娘口长嘴不好啊，一定是碎嘴子好多说话 哦，整个误解了 哦。那倒不在乎，嘴不好不算是毛病，慢点的去劝说他吧啊。 这毛病啊劝不好了，您的 这头啊算说成了，上那头说去 哦。他两头忙活 哟。我说老太太跑了半年多了，这个才相当呢、这小伙儿 啊 比咱们姑娘大两岁 哦， 身量好，长相也好，哪儿都好。这马亲事要是还不停当 啊 那咱们小姐干脆就甭出阁了 哦，连吹带唬啊。哎，这老太太怎么说呢？ 可是这么着啊、你也别瞒着啊，我们姑娘啊可是有点残疾。 是 这男的要是有一点残疾，我可都不给啊。你可别瞒着别盖着啊。 这老太太挺认真的。哎，这媒婆怎么回答的呢？ 哟，老太太甭说呀，您还谢和我那么些个钱还有房子，这可是咱们姑娘一辈子的终身大事啊。我不能缺德呀。您就算是一个钱不给我也不敢蒙您呢。 对， 这小伙儿啊哪儿都好，就是眼下没什么啊。 哦，眼下没有什么， 也就是告诉老太太那小伙子他没鼻子 啊。眼下没什么，就是眼睛下头没有鼻子 啊。这老太太呢也想左了，以为是那小伙儿啊没有钱呢。 哦，想拧了。 哦，那不算毛病 啊 眼下没有什么不要紧的，我陪送着多，再说往后啊过着过着那不就有了吗？ 怎么有啊？那有不了了。 我这富裕我填补啊。 他填补 啊？这个老太太拿什么填补啊？他也只有一个鼻子呀。 是啊， 把他那拉下来搁在男的这儿也不一定合适啊。 是啊，填补鼻子呀。 哎，就这么愣说停当了。 哦，说妥了 啊。麻烦了。 怎么了？ 停当可停当了，这两边都说要相信。 哎呦，那可要了命了，这一见面那不就吹了吗？ 嘿，这媒婆主意高啊。他跟这个男家说了。 怎么说的？ 要当面相啊。哎呦，大爷那可不好，人家是规规矩矩的老户人家。姑娘啊平常日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万一相不上啊，您叫人家姑娘多难为情啊。我瞧，哎，这么着吧。 怎么办？ 哎，瞧瞧相片吧啊。我把相片给您拿了来，合适呢您把相片啊留下，不合适呢那就退个人家，别耽误人家啊。 对， 相片为证。往后取过来呀，要不是相片上的本人，算我骗您啊，那不好劲啊。 这是什么叫不好劲呢？哎，他跟那头又怎么说呢？ 哟，老太太呀，人家这小伙儿啊没在本地，在外省呢，事由忙着呢、 哦、 人家不能告假，大老远的回来这么一趟，来回这么一折腾啊，怕丢了事由不是。 哦哦， 我瞧这么着吧 啊， 我给你们要张相片瞧瞧得了啊。 哎，不成啊，那一瞧相片不就露馅了吗？ 不能照半截事啊。 照下半截 啊？花钱照相照下半截瞧腿肚子？ 照上半截那五官挡不住啊。 嘿，这媒婆她有主意。 哦，她有什么花招呢？ 男的照相女的照相她都陪着去。 哦， 到了照相馆那儿，她给设计听她的摆弄。男的不是没有鼻子吗？ 啊， 她要一堂花园的景致。 哦 啊，再摆点假山、 嗯、 这个山石头上呢，哎，搁那么一盆芍药花。 哦， 这个高矮的尺寸呢就跟那小伙的身量哎差不多量好了 啊， 让这男的站在花盆的旁边拿着那花朵闻花。哎，挡着这鼻子、 啊、 就仿佛逛花园啊瞧见芍药了。好香。他一闻的时候哎怕招。 哦，那他干嘛要这么照呢？ 他不是没有鼻子吗？ 哦，对对对， 赵德了这么一瞧啊，哎，还挺俏皮。 哦，那这女的呢？ 那更好办了。 那豁嘴子怎么办呢？ 不要紧的，有办法，叫她打电话。 给谁打电话呀？ 让她拿着那个电话筒啊，遮着她这个嘴唇，把嘴唇挡起来。 嘿，这媒婆她怎么琢磨来着？ 哎，所以说呀，这个相亲呢，以后千万别看相片，看相片容易上当啊。 哦。所以现在男女青年都喜欢参加电视的《我爱红娘》这节目了。 那可以对相对看、对话对谈呢。 啊，对对对，田文仲跟沈春华主持这节目非常好，已经为大家服务了多少年了。 嗯，不过田文仲有牢骚。 怎么呢？ 你瞧他那个皮肤啊，越来越黑，怎么都白不了了。 不，那跟我爱红娘有什么关系呢？ 经他搭桥结婚的人都按北方的老规矩送他四对猪腿吃。 那跟皮肤的颜色挨得上边吗？ 挨得上。 怎么呢？ 他们送的猪腿讲究都是黑毛猪的。过去北方这种说没拉纤的一年呢要忙和十个月，就有一个多月比较轻快点。 您说的是哪个月份？ 有打阴历的腊月一进门，一直到过了年正月十六，大伙儿都没人办喜事。 为什么呢？ 过去有这么个俗论嘛，说蒸不取，腊不定嘛。 那这个期间那媒婆该饿。 嘿，伯爵，他们吃的更肥实。 怎么呢？ 他就指望着这一个多月的收入给他们一家大小换季呢。 哦哦哦哦。 不过呢他也得下点本买点东西。 都买什么？ 买两张红袋子剪成一股劲一股劲的。再买点什么花生啊、栗子、小枣，哎就行了。 这花不了多少钱呢。 是啊，块八毛的可也是钱呢。一过了腊月二十三，祭完了灶他就出来了。 他都上哪儿去呢？ 哪儿都去啊，不管认识不认识，愣往屋里钻。进了屋啊，从这小篮子里头抓把红袋子、花生、小枣、栗子，往人家炕上那么一撒， 这干嘛呀？ 找吉利啊！ 哦，扔袋子这是 带子嘛，给你带个儿子来嘛。 哦，那个小枣、栗子干嘛呀？ 早栗子，早养儿子，早得计呀。 那花生呢？ 更好啦，有儿子的想姑娘。有丫头的盼小子，他这么一把全扔出来了，花生、枣、栗子，花生嘛，花搭着生嘛。 哦，姑娘小子全是生，哎，这还挺急性的， 都这么一篮子，进门就唱，给你个栗子，给你一个枣啊，明年添一个大胖小啊。唱完了，往炕上这么一扔，一把花生、枣、栗子舞的。 哦，就这么样挨家串 啊。一瞧这家啊，又贴着喜字呢。哦，又是红炕围子、红窗户帘，得了，逮着了。 逮着什么了？ 甭说这是新婚呐。 哦， 一进门扔这么一炕的枣、栗子，外带花生，这么一唱，明年来一个大胖小啊， 多好听啊！ 好，大喜，好，谢谢您，给您弄两块现大洋吧。 啊， 归了包堆呀、啊，这一把也值不了仨大子儿。 哦，就这么蒙人家两块现大洋啊？ 啊。那阵儿两块钱能买一袋洋白面呢。 哦， 这家出来那家进去，到哪一家都不白去， 合着是净赚不赔。 嗯，也不一定、啊、 怎么呢？ 末了进了一家，进了屋是连扔带唱，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啊，明年添个大胖小啊。 人家给钱了， 人家抡圆了给他个大嘴巴。 哎，怎么打人呢？ 人家是个寡妇。 欣赏了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表演的这段巧嘴媒婆，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传统相声白字会。 我们读书求学呀，要严肃认真。 对，要一丝不苟，不能偷懒。 如果稀里糊涂敷衍了事，除了自欺欺人之外啊，还容易闹笑话出洋相。 有这种事儿吗？ 有这么哥俩，念书的时候啊，不用心，马马虎虎，认识几个字儿啊，不在二五眼之下，也不在二五眼之上， 那 正在二五眼上。 什么叫二五眼呢？ 一般呢，对事对物认识不清，似是而非，还自以为是的人，我们就尊称他为二五眼。 哦，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人叫二五眼。 哎，有一天呢，这哥俩。到外边去啊，闲游。看见一座庙。 什么庙？ 庙门口上面挂着一个横匾，匾上面写着俩大字：文庙。 文庙就是孔子庙嘛。 这哥俩走到庙门口，这哥哥呢指着那个匾就说：“兄弟，你瞧啊，文朝这俩字写的还真不赖。” 什么文朝啊？ 弟弟一听哥哥念错了，赶紧纠正他：“哥哥 啊， 那不是丈庙吗？” 啊，这哥俩错一对儿啊。 但是啊，谁也不认错 哦。 这哥俩在争吵的时候啊，从庙里头出了一个和尚 啊。 这和尚呢，哎，挎着一个白布兜，兜子上写着两个字儿：打斋。 这打斋我懂啊，就是出家人呢，沿着街道挨门去要饭去。 哎哎，你这狗嘴里头长不出象牙来呀！ 啊， 多难听啊！要饭， 这是事实嘛？ 啊，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那好听的那就叫打斋嘛。 对对对呀。 啊啊啊 这哥哥赶紧走过去问这和尚：“哎，大师傅，我说这俩字儿啊是文朝，对不对啊？”这弟弟也马上接回：“不对不对，那明明是丈庙吗？大师傅，您说是不是啊？” 这和尚怎么说呢？ 这和尚笑了笑说：“嘿嘿嘿，我没工夫啊分辨，这个我师傅饿了，让我去打棋去。” 打什么？ 打棋。 还有这和尚字儿也错了。 是啊。这哥俩一听啊，就把这和尚给拦住了。哎，人家都说打斋，你怎么说打棋呀？ 这和尚怎么解释呢？ 和尚说：“我给我师傅打了30多年棋了，没错啊。” 还没错呢，错的年头可不少了。 这三个人正在争论呢，从庙里头出了一位教书的先生，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什么书呢？ 字汇。 哦，也就是现在的字典。 他们仨人啊，看见教书先生了，问问老师吧，看看到底儿谁对谁错。 对，这是好主意。 这哥哥走上前一作揖：“先生，我刚才念那个文朝啊，他念丈庙。最可气的是这和尚啊，他不说去打斋，他说打棋。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了，您快给我们评一评谁对谁错。” 哎，这可找对了人了。 教书先生说：“我一时也说不上来你们谁对谁错，别急。我来查一查字果。” 啊，他把坏念成果了。 这哥俩一听，拽住了这教书的先生。听说有字汇，没有听说有什么字果。你这什么教书先生啊？你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是啊。 不行，咱们得打官司去，弄清楚到底谁对谁错。 对，有这个必要了。 四个人拉拉扯扯的到了县衙门了 啊！ 这县官啊，一听说有打官司的，迈着方步就上堂了。他这个堂上呢，那还挂着一块匾， 文庙 不？这是县太爷的大堂。 那那匾上写的是什么字呢？ 在东坡仨字，红底儿金字儿，非常醒目。 在东坡，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位县官啊，喜欢舞文弄墨，提个联啊，写个对儿的。县里头老百姓呢知道了，大伙儿捐款县里的，拿他比苏东坡。 哦，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 对了， 哦，这么个赛东坡。 县官坐在大堂上一问呢，四个人就把刚才的情形啊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啊。 县官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县官说：“好吧，我跟你们四个人说四句诗啊，你们回去好好的研究研究，就知道是谁对谁错了。” 那这四句诗县官是怎么说的呢？ 县官指着这四个人说：“哎，文朝丈庙两相异，和尚不该说打棋，哪有先生查字果。” 这第四句， 县官抬手一指他自个儿那块匾 啊， 气坏了本县赛东皮。 他也错了。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又一起分享了四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浩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今天下午时段的开心茶馆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